净，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在一辆火车上，有一个小孩突然找到了这辆列车的查票员，对他非常着急地说道： 查票员先生，我知道这辆火车上有两个乘客没有票，而且我知道他们是谁。 听了这个孩子的话，这查票员低下了头看了看他，然后特别的兴奋：好孩子，你干得好，我这就去查查看到底谁没买票，你在这等着吧。话音刚落，这查票员就一个箭步冲出了车厢，他开始仔仔细细的查了每一个乘客的票。但是他把所有乘客的票都查过一遍之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乘客是没票上车的。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对着孩子大发雷霆：你这个小坏蛋，你的阴谋被我识破了。你不是刚才告诉我说车上有两个乘客没买票吗？那么没买票的那两个人他到底在哪儿呢？听到这位查票员的话，这个小孩子站直了身子，很自信的说道： 他们就在这辆火车里，一个在开火车，另一个在查票。 今天是玛莎太太的生日，她下班回到家之后啊，她那个七岁大的孩子要求她在晚饭的时候上床休息。玛莎太太非常高兴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没过多久她就在自己的屋子里闻到了从厨房飘出来的阵阵饭菜的香味，她非常高兴地等着孩子叫她来吃晚餐。可是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听见孩子在一楼喊她下去。于是啊，玛莎太太非常高兴地走下了楼。当玛莎太太走进餐厅的时候，她目瞪口呆地发现餐桌上刚刚做好的几盘菜已经被她的孩子吃得差不多了。而就在此时，餐桌旁边的孩子一边舔着嘴唇，一边打着饱嗝，对妈妈微笑着说道： 妈妈，今天是你生日，我要送给您一份生日礼物。 听到小儿子的话，玛莎太太很奇怪地问道：你要送给我什么？ 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就是今天用不着您操心，我可以自己做一顿饭吃，我已经全都吃完了，祝您生日快乐。 话说这天下午，当妈的突然发现自己的小女儿啊，廖莎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好像是在找什么。于是她问道： 小宝贝儿，你在找什么呢？ 妈妈，我正在给爸爸画像咱们家的红墨水呢。 听了孩子的话，妈妈很奇怪： 你要红墨水干什么？给你爸爸画像用蓝墨水就可以了。 不行，我现在正画我爸爸的鼻子呢。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 好小杜他们家厨房里的一个灯泡坏了，他呢一直没时间买，工作特别忙，可是没这灯泡实在不方便。于是乎昨天下午下班之后，小杜就跟他老公啊在街上找了一家没关门的日用百货店买了一只灯泡。不过买了灯泡出来以后啊，已经夜色阑珊了，这小杜就向他老公建议道： 哎呦亲爱的，反正今儿咱们回家也晚了，不如干脆散散步逛街得了。 这小杜他老公欣然同意了，于是小杜他老公一手拉着小杜，一手拿着灯泡，沿着马路牙子就往回走。而这一擦黑啊，这大街上散步的大多数啊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这小杜他们在街上逛着，一会儿就能碰着一对，看着情侣们从他们旁边走过，这小杜有点感慨。 亲爱的，你看呢，从咱们旁边过去这一对一对的，跟咱们原来搞对象的时候一样。 这小杜他老公啊赶紧搭话：可不是嘛，不过唯一跟咱们不一样的是啊，人家那都比咱年轻多了。小杜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你跟别人比，你当然老气横秋的。我跟你说啊，我要跟现在过去那些小姑娘比，我也年轻着呢，我没什么变化。 这小杜的老公一看小杜有点生气了，他赶紧就往回找。我不是那意思，你先别着急，我的意思是说啊，咱们跟他们那些年轻人比，咱们更成熟更有经验。你瞧瞧他们那帮小青年，就知道一擦黑出来瞎溜的，咱们不一样。你看咱这一边溜着弯，咱还知道带一灯泡是吧。 推开了窗，遥望天空，数不尽的梦苏醒。闭上眼睛，仔细聆听每一次激动的声音。不再恐惧，大胆的飞行，爱让人充满勇气。你是善良的心，在我生命自己，深深祈祷，寻寻觅觅，何时可以停止找寻？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单位小芬啊，最近几天是看自己家女儿越看越不顺眼，倒不是因为长相出问题了，主要是因为她觉得女儿忒懒了，在家里什么活都是她一个人干，女儿啊什么忙也不帮。小芬这也主要是害怕自己女儿以后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以后就难办了。于是乎，这天下班之后，小芬同志回到家就把女儿叫到跟前，郑重其事的教育女儿。 我说宝贝儿啊，你得听妈一句话啊，你得热爱劳动，你知道吗？劳动能强人健体。你说你现在什么都不干，这以后怎么办啊？ 听到妈妈的话，小女儿不动声色的回答道：“ 那我也不干家务活。” 小薇一听这话急了，继续冲女儿教训道：“ 你瞧人家邻居琳琳他们家啊，人琳琳多爱干活，特别能帮他妈干活。结果呢，人家小琳琳他妈妈给她买了件新衣服。” 听到这句话，小芬这小女儿眼睛突然亮了一下。小芬觉得刚才自己的话确实说到闺女心里去了，于是她非常得意，继续向女儿说道：“ 你再看看楼下乐乐啊，她帮她妈妈干活，结果呢，她妈妈也给她买了一身新衣服。那天妈妈看见那身新衣服了，又可漂亮呢。” 听到自己的妈妈连续举了两个例子，小芬这小闺女啊眼睛更亮了，她眨巴着眼睛就回到自己卧房去了。没一会儿，她带着一大信封出来了，一边冲着妈妈摇晃她的信封，一边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这是我压岁钱，以后你要是想买新衣服没钱你找我借，直说就成。”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单位小敏啊，自从换了新工作之后，这上班的路程就远了点，每天回家都是老公先到家。这小敏随后呢，马上也就进门了。可是这老公啊，因为早到了嘛，所以就主动承担起了做晚饭的重任。这小敏每天一到家就看见老公在厨房里忙活，而且每次啊，她老公都很贴心的从厨房里头探出个头，让小敏先休息一会儿，过一会儿就把菜端上桌了。另外，这小敏还发现她这老公啊特别喜欢吃鸡蛋，这鸡蛋是变了法的做，什么青椒炒鸡蛋呢、西红柿炒鸡蛋呢、鸡蛋煮菜汤啊。说实话，小敏她老公做的这菜啊跟她自个儿做的还确实差那么一档次。不过呢，小敏看见她老公精神可嘉，所以呢经常还鼓励鼓励。不过前两天的一个下午啊，小敏倒休，这下呢能早回家一点，于是啊她就想慰劳慰劳老公，她提前给她老公打了个电话。 老公啊，今晚上我做晚饭啊，我想做你个你喜欢吃的，你自个儿点吧。 电话那头小敏老公也没客气，点了好几个菜，可是唯独没有带鸡蛋的菜。这小敏啊就赶紧在电话里提醒老公：“ 哎，你我说你这人，你不是特爱吃鸡蛋吗？怎么这么多菜里头就没鸡蛋啊？你想不想吃鸡蛋做的菜啊？” 听小敏这么一说，老公的那头啊一个劲儿的解释：“你今天行了吧你啊，别给我做鸡蛋了，我这辈子最讨厌吃鸡蛋了，打小我就不爱吃。”听了这话，小敏更奇怪：“ 不会吧？那你前一天干嘛天天拿鸡蛋炒菜啊？”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前日子我先回家，你跟脚到家，我马上就把菜端桌上去了，怎么就能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做鸡蛋，鸡蛋好做，不用洗，不用切，你明白了吧？ 杰森先生的小儿子非常淘气，所以有的时候啊，杰森先生就要把他这个小儿子赶回自己的房间，然后反锁上房门。而这一天啊，在晚上睡觉之前，杰森先生有点于心不忍了，于是他偷偷的打开了儿子的房间。此时他听见小儿子正在床上做睡前祈祷呢：“ 主啊，请您马上把我变成一个好孩子吧，我爸爸我妈妈和我自己都已经拿我自己没办法了。” Thank you. 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手间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好梦就会成你睡醒时。我习惯感觉美，能让温柔不灭。 你现在让谁吻你的脸，疼你的一切。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